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关城》，作者是词，梁小鱼团队制作，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。 第55集，正厅里时辰尚早，人都分散着低声叙话。阿音看了一圈，锁定那个独一份穿玄色长袍的人，倒是有些以假乱真的隐于大片西装之中，身边正坐了个洋装打扮的少女。没错，是少女。阿音忍不住笑，她居然还喜欢这种。脚步愈快，唐三一贯敬重这个阿姐，只暗自祝祷韩听竹自求多福，寻了个角落坐下观望。阿音走过去的路上，心里思忖着，他应该算得上是有些醋的，又想，若是韩听竹当真背着我做这种事，那我当如何？还没觉出来个所以然，已经到了沙发旁，半弯着腰，手臂搭在他肩头，语气很是平常。听竹，韩听竹立刻就想站起来，明明自己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在同人礼貌说话，心里却总有一种被妻子捉奸的感觉。阿音使了力按下他。慌什么，我碰巧路过便来瞧瞧你，想着等你吃过饭一起回家。 阿音。 韩太太你好。 韩听竹只觉得不妙，刚刚在他面前吞吐胆小的女孩竟主动同阿音打招呼，心里不由得把人向不好的方面想，愈加提防。阿音眼睛一眯，兀自坐在韩听竹左手边空位，同那黑纱礼帽下稚嫩的面庞对视，细致地吸了口气，倒不是简单的鬼味，还有些机不可见的死人味。这位是 苏小曼，苏氏洋行苏玉良，是我父亲。 他倒是爽快，自报家门。未等再开口，侍应生端着托盘送上杯白水，阿音知道是韩听竹要的。苏小曼紧盯着韩听竹拿过那杯水，离嘴越来越近，在他马上要张口之时，阿音伸了手，又喝凉水，平日里竟是念到我喝温的，现下天气渐凉，自己倒不注意。话音落，扯下了那杯水放在旁边的台子上，看到那侍应生还愣在原地没走，阿音搭了句，下去吧。韩听竹未做反抗，沉默听他决断。苏小曼好似庆幸，又好似松了口气，面色轻松许多。阿音直觉永成有头绪了。回到公馆时将将下午，客厅内昏昏沉沉的，压得人心慌。阿音同他站着对视，谁也不做。他先发制人说道，你喜欢这般稚嫩的？韩听竹不懂女人的醋性，只觉得莫名， 这又是哪来的混话。 阿音默得心头一惊，回想刚刚他在做什么说什么，实在是不太正常。韩听竹回过味儿来，有些僵硬地上前揽他，开口解释， 苏玉良的独女，今日他做的东，也想借机给自己选婿。我同他谈的是正事，小姑娘凑上来。 男人在推卸责任方面棍是狡猾。阿音打断他说道。韩听竹揉了揉眉心，无奈叹气道， 我还觉着他怪。 哪里怪？ 今日阴天无雨，他还撑了把伞遮阳，我才注意到，同我讲话磕磕绊绊，没个世家小姐样子。 小姑娘还问他信不信绝宗，他如何说他只拜关二爷，打打杀杀之人谁敢信那些。绝宗讲因果轮回，虽说没有人顾虑自己下一辈子的事儿，可心里还是梗着个疙瘩。你叫上海滩的流氓信绝宗，等于再逼小偷到警局自首。话还没说完，阿音再度打断，人家许时中意你，一个词放在嘴里嚼了几十遍才说出口。吃醋这个词好似恒久的同女人捆绑在一起， 寻常男人喜欢看女人为自己争风吃醋，无伤大雅。韩听竹不是寻常男人，他一心一意只一个阿音，不知道有什么醋可吃的，他这是不相信的。谈也谈不下去，韩听竹彻底无语，绷着脸径直上楼。阿音只觉得自己实在莫名其妙，阴天是人的坏日子，却是鬼的好日子，他当愉悦，记一切不安情绪。回到卧室拿了书，坐在后院花园石桌旁翻看，余光扫到楼上，暗数十个数。书房那扇窗前的黑衣身影消失，再过半分钟，下人匆匆忙忙的脚步踩在草地上，不似采石路那般吵闹，同眼下天气很是匹配。无声送上软垫和薄毯，被阿音丢在石桌旁，他眼睛没离开书，再翻一眼，下人为难地仰头望窗，却发现那身影又消失了，只好退下去。整个上海好像都在等一场雨到来，阿音不等，试着静心看书，线下光线刚好，他不觉得用眼费事。不出半个时辰，他等来了一碗热粥，文火煮烂了的米粒撒一把青豆，咕咚在一起，装进白瓷碗，还冒着热气吹进阿音心里。他终于放下了书，从托盘上拿起这碗粥，却开始出神，想起了当年大雪纷飞，归长安冻晕在清觉宗正殿，从疗房中醒来喝那碗竹寒送来的粥。 红豆是相思豆，青豆呢？青豆是断肠豆。 手执着勺子拨弄那粘稠的粥，一点都不见糊，定是做粥的下人在锅前守了许久，片刻也不懈怠。阿姨一口都吃不下，心里有无名的情绪在缭绕收紧，眼皮动了动，迟缓地发现送粥的丫头还立在那。 太太，是仙 下去吧。丫头张张嘴没再说话，反正先生也不让说，拿着托盘返回屋里。阴日的秋风还是有些凉的，几缕吹过，手里的粥就凉了个透。阿姨味觉仍未恢复，吃不出个滋味，更别说线下根本吃不下去，便随手放在了桌上，又拿起书，却一个字也看不见了。阿音满脑子沉浸在那股人事已非的错乱中，再没分一丝眼神给楼上书房的窗，因而不知韩听竹许久没挪地方，好似被施法定住。灰黑苍茫的天下，窗前人同样阴沉。次日清早，上海滩坊间传的风言风语便是，苏氏洋行苏玉良请酒，为给独女选夫，可苏小姐却看上了流氓头子韩听竹，先不说年纪相差太多，那位可是结了婚的。苏玉良与夫人大怒，把苏小姐关在了家里，不准出门。说到底还是信任不着韩听竹，怕他为人不端，亦或是借机算计，对自己的掌上明珠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。最终为的还是苏家家产。凡事有个毕竟二字，韩听竹毕竟他是个流氓。线下穿得再正派，人人也忘不掉。 感谢收听本集，更多精彩多人趣，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。咪咪